是的，attendant， 这个叫空中乘务员，现在我们都叫他们 flight attendant， 而过去我们叫他们 steward 或者叫 stewardess， 现在已经不时髦了，一定要注意，空中乘务员叫 flight attendant。 比较时尚的说法 flight attendant。 那么现在我来模仿一下空乘人员的这种句子。Fasten your seat belts, please. Welcome to flight 620 now, departing for Los Angeles. We will arrive at 4:47 local time, and will be flying at an altitude of 35,000 feet. 清楚多了， 是这样的吗？ 因为 flight attendant， 我听他们这个播放这些消息的时候都是非常快的， 是 语速非常快。 但有的时候感觉他们那声音好像是我特别想给他们上一节英语课， 就 up in the air 的感觉， 是 飘飘的呼呼的那种感觉。不过这也是可能是他们的一种职业习惯，因为每天至少播放很多遍呢。 对，第一个 fasten your seat belts please， 那么第一个是我们的安全带 seat belt， 现在不管它叫 safety belt 要注意，那么系不可以用 tie 是系上一个结，我们要用的是 fasten， 那么解开叫 unfasten。 这个 t 是不发音的， 对， fasten unfasten。 fasten your seat belts please、mm-hmm. Welcome to flight 620, now departing for Los Angeles. 那么就是说离开什么到什么叫 depart for。 for 表示后面接的是目的地。 对。We will arrive at 4:47 local time. 那我们是4点47分非常准确的时间 ,local time, 当地时间到达。And we'll be flying at an altitude. 那么是以什么样的高度来飞行，这里是 35,000 feet， 一共是35,000英尺，非常高，难以想象的高度。 We will be flying 是一个未来进行时， 对，将来进行时代表将来，我们是飞行高度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 是。What's the idea of the seat belts? What's the idea of? 那么这个代表你用它来做什么呢？What's the idea of seat belts? 哇，这很有意思啊。What's the idea of something? 如果大家对什么什么不认识的话，或者是不知道它的使用方式的话，经常可以使用 What's the idea of something 这样的一个句型。 对，例如你在别人家里看到一个陌生的仪器或者机器，你就可以说 What's the idea of this machine? 这东西用来干什么的呢？ 尤其是用餐或者是在品尝一种你不知道的 cuisine 这些菜品的时候，这个绿色的是干什么用的？ 是，就像我在南方吃菜的时候，直接就把那个一种调料菜叶子吃到嘴里 ，they were shocked， 当时他们特别震惊，说：“哇，这是一个像桂皮一样的东西。”说你怎么吃到嘴里？我说以为是炒树叶呢。 看来还经常要多问一下这个 What's the idea of 什么什么？ 那周老师，您见过有人把这个洗手的水当成这个喝的汤，来喝进去吗？ 这也有可能的，确实是有可能的，因为在北方呢，比如说洗手的水一般都是在洗漱间呀，或是在脸盆里面。可是在南方呢，比如说在食用一些海鲜的时候，它是把这洗手的水是放在桌子上的。 而且一个小小的小碗里，非常精致。 对，好像看上去就像是那个茶水一样，很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些误会。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table manners, 餐桌礼仪。 其实这也是建议大家多走走出去看一看的一个原因，如果你见多识广的话呢，对于很多不正常的或者是一些奇异的现象，你就会知道怎么去处理了。 是这样的，非常重要。 好， You're supposed to fasten yourself firmly to your seat in case of an accident. Otherwise, you may be thrown against the seat in front and injured. You are supposed to, 你应该把自己牢牢地系上，所以又用了一个句型 be supposed to, 你本应该。那么你应该把自己牢牢系在座位上 in case of an accident, 以免出现一些小的事故。Otherwise, 否则出现事故的时候 you may be thrown against the seat in front and injured, 就是摔到前面的椅子上然后最后受伤。 OK, and if the plane catches fire, I won't be able to get out either. 那么这就是开玩笑的一句话了，飞机如果着火的话那也出不去了，因为已经系上了。Nothing like that ever happens, 从来没有这种事儿发生。 我倒是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一定能够到达这个目的地，尤其是在乘坐飞机的时候。 像这样的语言最好能够尽量避免。 对，所以以前听过一个明星，就是引起这些空乘人员的不高兴，因为是一个非常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明星，他这样说：欢迎大家飞上西天。所以这个我感觉太不恰当了，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国人还是有一点 superstitious， 有一点点迷信，所以最好不要说这种 unlucky words。 对，not auspicious， 尽量说一些比较积极的向上的。其实这也是与人交往的一个技巧，在和你这个熟悉的朋友或者是不熟悉的朋友在谈论一些话题的时候呢，尽量多的应该是愉快的、乐观的、积极的、向上的。 对，因为我们就是这种思维会决定最后我们的结果。 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谈话的这样的一个宗旨，应该有一定的态度。 对，而且必须要 positive， 而且要有一定的高度 altitude。 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地方，那么同学就会见到了 nothing like that ever happens， 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很斩钉截铁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儿发生过。 像如果有人说了这句话呢，西方有一种习惯叫 touch the wood， touch wood 哈，你要敲一敲木头。 对，还有一种就是直接说easy come easy go， 就是说走吧走吧，就这样的。 OK， well what's the terrible noise， 这种噪音是什么？Oh, those are the engines， 是引擎发动机的声音。 We are about to take off， 这个地方 take off 强调的是起飞降落，英文用的是 land， 起飞 take off 降落 land。 Look, we are starting， 我们正在起飞呢。 Isn't it thrilling， 难道不刺激吗？ Now we are leaving the ground， 正在离开地面。 We are already in the air， 在空中了。Look down below and see how New York looks from the air， 往下看一下吧，看看纽约什么样。这时候我从来在飞机上都不敢往下看，您呢周老师经常看吗？ 我当然喜欢了，我喜欢 window seat one aisle。 所以王老师肯定享受的是离通道最近的这个座位了。 是我这个第一次好像坐飞机坐过这个 window， 当时是一个 pleasant journey， 从北京飞到厦门，在2000年的时候，然后再之后我就一直坐的是 aisle， 还是不太敢往下看的。 我喜欢 window seat， 因为当飞机 taking off 开始升空的时候，你看那些大片大片的云朵从旁边飞机旁边这个呼啸而过的时候，你感觉 very very thrilling。 还是it was very impressive。 当时 flight attendant 这个乘务员说，哎，我们的这个飞机正在下降高度。哎，这时候你看见这个飞机下面的这些土地，还有这些农田，然后以及一片一片的建筑物，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清晰的时候，那种感觉确实是 very very thrilling。好，我们这一课呢，给大家总结一下，看看有一些大家需要掌握的重点句型，比如说我从来没有飞行过 ，I've never flown before。 还有一个大家要记住，登机牌英文叫 boarding pass。 boarding pass。悬而未决， 叫 be up in the air， the question is up in the air， up in the air 既指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同时呢也是指一种虚拟的用法，也是指一种另外一种比喻的用法。实际上 是 what's the idea of something， 什么什么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没有这种事儿会发生， nothing like that ever happens， nothing like that ever happens。 还有一种句型呢，就是 you are supposed to， 你应该 you are supposed to be here， 有一点带着淡淡的责备的口吻， you are supposed to。 飞机起飞是 take off， 飞机降落是 land。 好，这一课呢我们就跟大家讨论到这儿，我想我们的时间呢也已经差不多了。关于条件从句呢，我想请王老师再给大家一些嘱咐吧。 条件从句是经常使用的一种对未来发生的，如果什么事情发生会怎么样，常用 if 来引导。那么因为现在虚拟语气在其他国家已经不是很时髦了，那么很多条件从句的虚拟可以直接用一般现在时来表达，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请谨慎的使用，一定要保证你语言的时效性。 好，关于虚拟语气呢，大家也不用害怕，因为语言也在不断的发展，所以关于虚拟语气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清规戒律啊，现在也已经慢慢的被打破了。这点呢，也希望大家尽量多的去多看一些现在的一些报纸啊，还有一些文章，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是，这样的话才能 update your language， 不断更新你的语言。 OK，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王老师。 谢谢各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слушатели,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您继续收听俄语300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11课，谈谈如何表达歉意和遗憾。 Сегодня мы начнем работать над новой темой.Извинения, сожаления. 在上一次的节目中，我们学习了如何表达请求和感谢。现在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91页。先来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 У меня к вам просьба.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ая? Спросите в своей группе, кто хочет пойти на экскурсию в музей Пушкина. В музей Пушкина?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спрош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се пойдут. Я тоже так думаю, но надо спросить.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спрошу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перемене.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Не за что. У меня к вам просьба. Пожалуйста, какая? Спросите в своей группе, кто хочет.Хочет пойти на экскурсию в музей Пушкина. В музей Пушкина? Обязательно спрошу. Я думаю, что все пойдут. Я тоже так думаю, но надо спросить.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спрошу на следующей перемене.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Не за что.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如何表达请求和感谢。当我们对别人的请求无能为力时，我们还会感到遗憾和歉意。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94页。在向别人表示歉意时，最常用的说法是 Извин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对不起。 Извин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Извин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要表达歉意也可以这样说 Прост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原谅。 Прост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ост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如果您迟到了，可以这样表达歉意。 Прошу прощения. Я немного опоздал. 请原谅，我有点迟到了。Прошу прощения 也是请求原谅的意思。这种表达方法具有书面色彩。 Прошу прощения. Я немного опоздал. Прошу прощения.Я немного опоздал. 对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也可以这样说。 Я опоздал. Мне очень неудобно перед вами. 我迟到了，在您面前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Я опоздал. Мне очень неудобно перед вами. Я опоздал. Мне очень неудобно перед вами. 当您因为打扰了别人而过意不去，可以说。 Извините за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对不起，打扰了。为什么道歉？用前置词 за 加上第4格表示。 Извините за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Извините за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如果您有事耽搁了，也可以用这个句式表示歉意。 Извините за задержку. 对不起，我耽搁了。 Извините за задержку.Извините за задержку.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学过的这几种表达方法。 Извин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ошу прощения, я немного опоздала. Я опоздал. Мне очень неудобно перед вами. Извините за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Извините за задержку. 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式。 Простите, что не предупредил. 请原谅，我没有事先提醒。 Простите, что не предупредил. Простите, что не предупредил. 同样一个句式也可以表达这样的意思。 Простите, что заставил вас долго ждать. 请原谅，让您久等了。 Простите, что заставил вас долго ждать. Простите, что заставил вас долго ждать. 如果别人生您的气了，您可以说 Не обижайтесь на меня. 请不要生我的气。 Не обижайтесь на меня. Не обижайтесь на меня.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替别人道歉，比如下面这个句子。 Муж просил извинить ег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прийти. 我丈夫请求原谅，他不能来了。 Муж просил извинить ег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прийти. Муж просил извинить ег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прийти. 现在让我们把刚才这几个句子再重复一下。 Простите, что не предупредил. Простите, что заставил вас долго ждать. Не обижайтесь на меня. Муж просил извинить его. Он не сможет прийти.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表示遗憾。 Очень жаль, что он не пришел. 很遗憾他没有来。 Очень жаль, что он не пришел. Очень жаль, что он не пришел. Жаль 是一个副词，谁表示遗憾，谁就要用第三格。例如 Мне очень жаль. 我很遗憾。 Мне очень жаль. Мне очень жаль. 表示遗憾还可以用下面这个句式。 К сожалению, я тоже не знаю об этом. 很遗憾，我也不知道这件事。К сожалению 是固定用法，在句子中做插入语。 К сожалению, я тоже не знаю об этом. К сожалению, я тоже не знаю об этом. 当别人表示歉意或者遗憾时，您可以说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 不用担心，一切正常。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 您还可以这样说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不用担心，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句子后半部省略了否定词 нет.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除此之外还可以说 Это пустяки. 这是小事一桩。 Это пустяки. Это пустяки. 好，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如何表示遗憾。Жаль. Очень жаль.Что он не пришел. К сожалению. К сожалению. Я тоже не знаю об этом.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Не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Это пустяки.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课后请大家阅读一下本课的语法，尤其是形容词短尾的构成。 На этом кончаем наш урок. До следующей встречи.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Thank you.